北京时间22:00，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活力调频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 心情，夜晚的歌， 夜晚的歌， 夜晚的你们，夜晚的我，十点大陆机，等你来找我， 等你来找我，等你来找我。 24岁，他梳了一左一右两个小辫子，旁若无人地在人多的地方穿梭。26岁，我骑着单车带着他，在通往郊外的公路上游荡。28岁，我大学时代的爱人还安守在自己的身旁。30岁，我还有着大笑的激情和对别人单纯的依赖，我们是同一类人。 Hello，Hello， 我们是同一类人。时间来到了22:01:51，刚刚好的时间。欢迎你收听收看《十点大陆机》，我是你的好朋友，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FM 98.2的主持人，我的名字叫做周准。不知道什么原因啊，最近啊。特别是就是刚刚我来到直播间待了大概半个小时，我布置场景啊，我摆这些摄像头的时候，我忽然就想喝几杯酒，很奇怪的感觉。是因为天气变得凉了一些，是因为昨天立秋了，还是今天是2018年的8月8号奥运会10周年的日子？总之有一种奇怪的感觉会在我的脑海里作祟。你有这种感觉吗？就是有的时候会不由自主想喝一点酒精的饮料，让自己陷入到一种平常清醒当中没有的状态里。也许会是立秋之后的天凉好个秋，你在思念谁，这个主题我就今天带给你。人在想喝酒的时候，一是呢有心事，二是压力比较大，30岁你想东西比较多，四是开心，你属于哪一种？欢迎你来到今天的十点大陆机。不管你是清醒的还是微醺的，还是想要去喝酒的朋友，想要跟我去联络有很简单的方式，你可以关注北京青年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叫做关爱青年计划。第二种方式，你可以下载花椒，就在现在啊，我们的老用户已经早就在直播间当中了啊、哦、你可以下载花椒，搜索十点大陆机就可以看到我，听到我，跟我一起互动。首先要感谢在线的各位朋友，牵手爱从爱琳开始，温柔却猴子，金户县，依你时光，水是醒着的冰，那冰是醒着的水。我不知道你们是情侣还是一个人哦 ，I don't know。还有闪妞，还有稻草人，谢谢你稻草人，我记得你昨天送过我礼物，谢谢。你有没有很头疼的时候？头疼的时候，头疼一般有时候是那种生理的，有的人是心理的，有些事情想不明白，就会觉得为什么这件事情我解决不了，为什么在别人的眼里他们那个环境当中的事情发生的就不跟我你当下的心情是一样的。我们于是就开始比较，开始掂量，上上下下的在想。大徐儿你来了，欢迎你。重新读书，骑士贵族，这是你的等级吗？现在你如果你在你的家里，在你安全的范围之内，身边如果有一点点酒的话，你可以倒一点点。虽然我在直播间直播不能饮酒，酒后也不能开车，但如果在一个你安全熟悉的环境里，气氛刚刚好，你一个人或者跟几个朋友饮酒是一件特别快乐的事情。 今天我准备了很多在立秋之后听的歌曲。十年之前的8月8号，奥运会在北京成功举办，让全世界了解了中国的北京。十年之后的北京，现在变成了更受世界瞩目的一个城市，而且中国的护照的含金量越来越足，我们理应变得更加的强壮，更加的有想法有意识，而不是固步自封，对吗？大学儿说特别放松是吧？对啊，我好像没有那么特别放松的时候了。从那次我从贝加尔湖回来之后，我一直是紧绷的，因为很多的工作和事情在等着我去做，家里的工作的，我单位的，然后我台外的，我自己的事情很多，就很难放松，就忽然会觉得想饮一点酒。OK， 今天呢，我们要慢慢的听歌，渐入佳境。还是那句话，如果你现在有酒的话，倒一点点，放在你的床边、你的桌边、你的窗边。请你听我今天晚上给你的音乐，第一首歌还真的让人特别想有一种迷醉的心情啊！我今天晚上准备他两首歌曲，我特别喜欢他的演出 live 的部分。我去现场看过他两次的 live 的演出，瘦瘦高高的他，音色还是比较低沉的啊！有请万晓利。这首歌曲我非常喜欢啊，我希望你也能够听到这首歌之后想一想，你在第一次听这个歌曲的时候是什么时候？是1986年的时候吗？ I don't know。 女儿情，这就是适合让我迷醉的歌曲，让我放松的歌曲。有酒吧，倒杯酒，想想你心中的那个人。 鸳鸯双栖蝶双飞，满园春色惹人醉，悄悄问声思，女儿美不美，女儿美不美，说什么王权 版本的时候，会觉得很动听，改编有它神奇的魔力，让音乐有了新的灵魂和样子。 愿今生长相随。 机像从前一样走走繁华的路，看看身边的人。岁月给予了你多少欢乐，就夹带着多少哀伤。我还是从前的我，只是来时的路忽然变得有些陌生，让人落寞。那个简单的我现在不经常出现了，但它是最真实的所在。每当我被人羡慕和奚落的瞬间，都会不请自来。我们都没怎么变，变的是身边的一些风景和爱的人。 就当它是最好的鼓励，我会勇敢坚持我自己。 十点大陆机 To be a better man。 没错，这首歌呢是在86年《西游记》版本的女儿国那集唱的歌曲啊。我还记得那个演女儿国的那个女子叫做朱琳啊，唐僧。Nice 好听的歌曲在深夜 push 给你。这里是十点大陆机，一个深夜的电台节目，我是帅气的男主播，我的名字叫做周准。希望你来到我们的节目，刷你的花椒豆，给我点赞，把这个节目让更多人知道，谢谢你们，我真心的说的话，真心真意的啊。天凉好过秋，立秋了，意味着天气会越来越凉，但是很多朋友会说秋老虎啊，会很厉害啊，确实会有感受啊，都希望你呢，做一个了解天气的人，做一个有生活细节的人，在生活的不同的节奏当中呢，能够把你的生活处理得很到位。好，换个镜头 ,turn on, put my face deep, 来到我们的正面了啊。京沪线，如果能点歌就好了，可以点歌啊。点歌去我的个人微信公众账号，叫做准时大陆机。关注，准时大陆机，提前告诉你要听的歌曲，我好有个心理准备啊。我们有点歌的环节。刚刚那首歌呢，非常的动听啊，余音绕梁，会把男子女子那种情谊啊，用吉他那种弹拨演奏的方式呢，慢慢的推送给你。我以前特别喜欢钢琴的伴奏，当然我现在也喜欢，但是忽然有一段时间，我在过了35岁之后，忽然特别安静的听吉他的弹奏，不管是木吉他、电吉他还是西班牙吉他，我觉得吉他才是乐器当中最适合表达情绪情感的一个又简单又直接的好乐器。我很后悔我没有学吉他，我今年30，我还可以学吉他，学了吉他可以拿着吉他在直播间给你们弹啊。可是我时间有限，没有那么多时间学习，我该怎么办呢？于是我就总结了今天我想喝一点酒的原因，我时间不够用。你时间够用吗？ What shall we do? 我们该怎么办呢？时间不够用，挤时间，让自己活在一个快的节奏里，不让自己松懈下来。天凉好个秋，今天是2018年的8月8号。你今天在思念谁？你在想些什么？你脑袋里跑来跑去的那些内容是什么？是一个人、一件事，还是一座城，还是其他的部分？欢迎你通过花椒，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正在收看我的节目，向关爱青年计划那边的朋友打个招呼， say hello hello， 我是周准，谢谢你来看我的节目。那谢谢在花椒这边啊，所有花椒的朋友，正在线的朋友， always online 的朋友，是我真爱粉丝的朋友，真爱团的子宇，谢谢你。西游记啊，当然不是少林寺了啊，冰是睡不着的水，我们这年纪肯定是不够的。是的，我们这年纪啊，你是90后还是80后啊？不够啊，不够，时间不够。你发现没有，真的是现在这个时间越来越不够了。自从有了智能手机，我们觉得你瞬间可以跟全世界勾连，但是你也可以瞬间跟全世界丢失，对不对？时间都花费在了一些也许是浪费时间的事情上啊。来捧场的花伦同学你好，小雅你好啊，幸福的来源你好， 子宇一个有那个人的城还没有释怀呢。哎呀，差不多好了，跟他做朋友嘛，对不对？天天吃肉你进来了，欢迎。金户县你好。还有谁啊？飞林哥爱上你，苏小家的龙之唤醒，你是在我的这个群体当中，你出来说句话呗。27级的朋友，让我知道你是做什么的。冰是睡着的水，40差一点，我比你小多了，谁跟你是同龄人？谢谢大家的支持。第二首歌我非常推荐给各位好朋友们。微信公众号是啥？一号家美丽的日子。你是问我个人的还是问我们电台的？我都告诉你吧。北京青年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叫做关爱青年计划，我个人的微信公众账号叫做准时大陆机，是不是很好记？再重复一遍，北京青年广播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我个人的微信公众账号准时大陆机。 OK， 第二首歌请你欣赏。秋天呢可以发生很多的事情，有时候秋天是离别的，哎呦，那个落叶一片片落在我们的心底，撕裂了我们的心扉。有时候深秋是可以拥抱的，找到爱的相互温暖和依偎的。有请谭咏麟《爱在深秋》。 如果命里早注定分手，无需为我假意挽留。如果情是永恒不朽，怎会分手？以后让我倚在深秋，回忆逝去的爱在心头，回忆 现是花椒的朋友，他在问我说他说选歌和个人爱好有关系吧？当然了，你做的每一件事情都跟你的审美有关系啊。比如说你们来到十点大陆机就是一个好的审美啊。 以后让我倚在深秋，回忆逝去的爱在心头，回忆 家好，我是萱萱。十点打卤机，生而不同。 我是中国好声音学员刘雅婷。十点打卤机，生而不同。 我是音乐人朱蛋蛋。十点打卤机，生而不同。 十点打卤机，生而不同。每一颗心生来就是孤单而残缺的，我们中的大多数人带着这种残缺度过一生，只因为与能使他圆满的另一半相遇时，不是疏忽错过，就是已经失去拥有他的资格。夜色正阑珊，此刻的你还会想起他吗？天凉好过秋，夜色正阑珊。此时此刻你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十点大陆机，谢谢你睿智的进入了这个平台，进入了这个青年广播的平台 FM98.2。 刚刚有的朋友在问我说，我每天在我的屏幕上放的这些手写的文字是你写的吗？是我写的，是不是写得很好？我的字还不错吧？觉得不错夸我一下好吗？我需要被夸赞，因为爱是鼓励嘛。哎呀，给你们开玩笑了，开玩笑了。谢谢等待关注了主播，谢谢关注了我们的节目啊。你看这一句我就特别喜欢，你的生日是我常用的数字，我的生日是用来想你的日子。等待你好，我特别喜欢那种真诚打招呼的朋友，刚刚关注了我就跟我说你好，你好，你在哪里，你还好吗？谢谢你关注我，谢谢子宇送我的掌声，这个掌声我接受了。 Yeah, it's my pleasure, 谢谢。立秋那一天呢，在我的微信听友群里的朋友说呢，一定会听很多关于秋天的歌曲，有一首歌必听的就是立秋。这个歌手并不是很火啊，但是他这首歌确实在每个这个时候的时候大家都会听的这首歌。今天应该是立秋的第二天，有没有朋友在立秋那天贴秋膘了？我没有，我在立秋那天瘦了3斤。我最近不怎么爱吃东西，思绪很多，然后就是有一种莫名的焦躁的感觉，所以我不太爱吃东西。谢谢金湖线送我的掌声 ，It's my pleasure， 谢谢，谢谢等待喜欢我的节目，It's my pleasure， 立秋。我希望大家在节目当中交到真实的朋友，不管是花椒的朋友，还是听友，还是跟我们的节目组的每一个朋友。朋友真的不好交了，对不对？现在这个社会呢，变得很物质化，很利益化，没有简单的玩笑，也没有纯真的链接。当然我们在把酒言欢之后，会有一些纯真流露出来。一好家怎么了？直播间不是您一个人主播吗？记得还有个小姐姐，对啊，周六周日是一个小姐姐，记得周六周日来看她哦。周一周五是这个大哥哥，你喜欢小姐姐还喜欢大哥哥？希望你喜欢我们的节目。子宇说那天在观天象，好家伙，没有贴球标。你怎么样？掐着预算明天会下雨吗？子宇，接下来呢，这首歌来自于他的歌声，有请。立秋，听上去立秋是一个还挺有意思的感受的这个节气哈。天气变凉，可以吃点涮羊肉、火锅，跟朋友们一起踢场球、打场球，再溜达溜达，鼓楼的夜色是不是很爽？ 你坐在椅子上，看着窗外流过的光，你伸出双手摸着纸上写下希望，你说花开了又落，像是一扇窗，可是窗开了又关，像爱的模样。你举着一盏花，等着有人带你去流浪， 的心情， 夜晚的歌， 夜晚的你们，夜晚的我，十点大陆机，等你来找我， 等你来找我，等你来找我。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青春是丛林，是荒原，是阳光炙热的奔跑，是大雨滂沱的处理。青春是眼眸里微笑的脸和哭花的妆。青春是我从一些人的全世界路过，一些人从我的全世界路过。 我希望所有有志音乐家们都尽快找到自己的一条路，因为我知道生活当中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先维持生活，维持生计，这是最重要的，而且这也是对自己和他人最负责的、最有意义的一件事情。但是除此之外，千万不要忘记你自己也是一个重要的个体，是一个独立出来他人的一个重要的个体。我觉得你应该为自己工作为荣，而不是为他人工作为荣。 大家好，我是音乐人秦四峰，十点达录机，生而不同。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周准，秦四峰是我的一个非常非常敬重的音乐人的老师，是我的一个朋友，虽然没有见过几面，但是对他的音乐深深的佩服，也希望他做出更加优秀的音乐作品。各位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十点达录机，我是你的好朋友北京青年广播的主持人，我的名字叫做周准。今天呢主题是天亮好个秋，你在思念谁。其实思念啊是一种，思念是一种很炫的东西，很炫的东西，如影随形。谢谢我们的乐乐送我的么么哒，送我的香吻，是这个意思啊。秋天之后呢，快到秋天的人就会显得有一点点想要去取暖啊，渴望被呵护和拥抱。我有这种感觉，因为我有身边的朋友在秋天恋爱，在秋天分手，秋天不要来啊，也是一首歌曲。反正秋天会有一些事情发生，但是你要按部就班的去一步一步的做的话，就会有好事发生，对不对？接下来这首歌曲是我这一天一直在听的其中的一首啊，我觉得也许我身边有很多做旅行的朋友啊，一直觉得他们的生活非常让人羡慕啊。每天在朋友圈啊，这周在日本，这周又跑到土耳其去了，下周呢，下下周又跑到了印度，再下下下周跑到澳大利亚了，每周都在不停的去世界各地走走看看，拍漂亮的照片，都在境外啊。莫文蔚有张专辑，应该是2014年发行的，你去找找看，这张专辑里有首歌叫时间的飞人，还有叫境外的歌曲。其实我要告诉你，我忘记那张专辑的名字了，你要自己去查一查，但这首境外确实非常的动听啊。我会放一些我拍的照片，还有朋友拍的照片，我们一起听听做空中飞人的那些朋友，他们心中不知道不与人说的那一面。境外，在境外飞来飞去的人呢，经常面对时差的困扰，我们去玩的时候，他们在不停地写文章，写推特的内容。 一半灰暗一半蔚蓝，云飞得好快，一个人敲着窗外，一等待着飘忽城市，车往风离开，吞下寂寞我在夜无海。 边登机一边听着隔壁的女孩说她似曾相似的未来。原来呀，人都一样，得谈几次爱才会甘心把从前移开。想离开就离开，走到记忆之外，没有什么需要过问。想回来就回来，旅行后才明白，我把从前留在境外。 我在想，大家在路上游玩的时候、旅行的时候、放空的时候，是把很多的思绪和身体的一部分留在境外了吗？会把不好的留在境外吗？ 不应该一路奢望又一路等待，时间他说世界还有不同的海，但不要告诉我现实它很坏，我想看看自己的能耐。想离开就离开，走到记忆之外，没有什么需要膜拜。想回来就回来，旅行后才明白，我把从前留 生而不同。我是主持人，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的主持人，北京青年广播的主持人，我的名字叫做周准，一个你见过和未曾谋面的电台男主播。欢迎你，谢谢你继续留在十点大陆机的直播间，也谢谢你分享了你的朋友圈，让更多的朋友，那些志同道合的人来到十点大陆机的节目当中，我们一起做朋友，我们一起听歌，就像见过很久，就像从来没见过但是碰面了觉得感觉还不错的那种感觉的朋友。谢谢乐乐一个大香吻，你看我之前从来不会这样， 我现在变得是不是很不一样了，很阳光了，很直接？ No no no no no， 那不是我，那不是我，我很间接的啊。刚刚我才知道，在微信听友群里写一个么么哒，就会有那种文语，对不对？我试试么么哒，看看啊，么么哒，真的耶，在下雨，你看，哎，你看，生活被智能的一些手机啊、社交软件呢变得丰富多彩。有时候你心情不好的时候，你的朋友突然通过微信发了一个朋友圈，或者发了一个表情给你，你会觉得，他想着我。要谢谢那些心里想着你的人，虽然有时候他不经常跟你说话，但是你在特别开心的时候，他会觉得，哎，你控制自己，你就上天了，你都。你在特别低谷的时候说，哎，你怎么了？来来，过来找我，咱们喝几杯聊聊。你有这样的朋友吧？没有也无所谓，我们慢慢找。但你要先做好自己才可以。好，十点大陆机生而不通，接下来这首歌送给所有正在听我节目、看我节目的老铁们，谢谢所有的好朋友。小白你来了，怎么才来？谢谢乐乐送的金话筒，啊，一个特别特别棒的北京姑娘，来听这歌。这歌是布衣乐队的一首歌，叫做《秋天》。布衣乐队呢，也鲜有放他们的歌的 DJ 了吧？我是其中一位啊。《秋天》是一首非常沧桑和男人的歌曲啊。马上就进入秋天了吧？还有几个月，该收拾大衣柜了啊。 时候已没有力量，飘落的树叶像你的脸庞。我不愿看到你哭泣的模样，我只想看到你眼里的倔强。抬眼望去，那大雁飞过，忙碌的他们要飞向南方。我看着他们总有自己方向，明天的我是又在何方？花谢的时候已没有力量。 草在结它的种子，风在摇它的叶子。我们站着不说话，就十分美好。我行过许多地方的桥，看过许多次数的云，喝过许多种类的酒，却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请相信，也请记得，你的言行里藏着读过的书，走过的路，爱过的人。十点答录机，北京粤语录。 突然我又想起你的脸，突然我又想起你当天的叮咛，明明灭灭星光的夜里，恍恍惚惚我又看见你的脸。 我今天在节目一开始就问大家，你是不是在一个安全的地方，可以非常写意的舒适的倒一杯你喜欢的酒去喝一喝，想想你最近的生活，不要像我一样很忙碌，也许是因为刚刚出差回来吧，下周又要出差，但是我会坚持从很远的郊区开回来跟你们做直播，我是不是很爱你们？我也很对得起自己这份职业，有的时候人是需要这种坚定的啊。我如果能回来，我一定回来。马上就要到秋天了，秋天的时候人总有一点点感叹，说时间过得很快，因为秋天来了，冬天就不远了，对吗？那冬天一过，这一年就要 say goodbye， 冬天就意味着要过年跟家人团聚。谢谢一号家送我的大西瓜，清凉一下，谢谢。我在想，过年很有的朋友回不到家吧，因为在北京太忙了，没有时间去跟家人联络，也许过年都回不去。常联系他们吧。其实我想说，我最近的困惑就是跟家人的沟通有一点点障碍。我在想，我一个主持人，我一个伶牙俐齿的小伙子，跟我的父亲和母亲沟通会有了障碍。我想不通这个问题，也许是时间分开的太久了，我做得不够好，所以我很困惑，我很烦躁。你看我自己说出了我的内心话，要好好的反省自己 ，to be a better man， 变成更好的人。我也希望你一样啊，多打电话给你的家人，多联络他们。每一颗心，生来就是孤单而残缺的。我们中的大多数人带着这种残缺度过一生，只因为与能使他圆满的另一半相遇时，不是疏忽错过，就是已经失去拥有他的资格。夜色正阑珊，此刻的你还会想起他吗？ 在结着冰的湖。 想把眼睛睁开，看着你怎么离开。可是我不能停下来，也无法为你喝彩，请你把双手。 谢谢万晓利这首深刻意义的歌曲《陀螺》，希望你能够喜欢。一辈子能对真用心思爱你和你用的心思爱的人好就足够了，其他的都没有那么重要。毕竟我们的时间远远没有我们想象的多。 我是曹轩宾，十点大陆机，生而不同。 大家好，我是赵英俊。十点答录机，生而不同。 我是黄国伦，十点答录机，生而不同。 大家好，我是刘沁，十点答录机，生而不同。 你从不知我是你身后的影子，在阳光下悄悄地等着。 是啊，就像我的真爱的听友子宇说的一样，马上22:55，已经过去了22:55:10。Tonight， 我们将要 say goodbye 啊，明天再见了。天亮好过秋，现在天还没有那么凉啊，但是比上周会舒适一点啊。希望你好好调整好你的工作、学习的档位以及自己的心情。其实人呢会有。人都是凡人，你我皆凡人，生在人世间，终日奔波苦，一刻也不得闲啊。都希望你呢遇事不紧张。骄傲时啊，你不是应该是得势时不骄傲，很难做到啊，人都会沾沾自喜，对不对？慢慢来，我们有的是时间，虽然我们时间不够用，但是调整时间还是有的。一好家说十点答录机在收音机也可以听吗？当然了， 每天晚上你可以把调频锁定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都可以听十点大陆机。但是我个人感觉，如果你来看十点大陆机的话，你对它的印象会更加的深刻，因为有我手写的文字，有图片，有 MTV， 还有我，对吧？ OK， Love is love， 晚安亲爱的，明天再见。 Be strong。 最后一首歌，有请那个年代的白马王子，他的名字叫做 Leon。 深秋的黎明，黎明，你有没有一个人从夜晚到深夜到凌晨，然后再看着黎明慢慢升起的那个阶段？我有过不止一次，总之一个字，累。不要忘记接下来的夜歌，五洲同还等着你呢。我要下班了，把这个星星送给五洲同，拜拜。 月色变得黯然，在深秋的黎明，而你双手是那么暖，离别最好的季节，是否里透着凉意，才知道两颗心能靠多近。夜雾慢慢散去，在深秋的黎明，而我双眼离不开你。我爱你就像呼吸，感觉平淡无奇，用生命全心全意让爱能继续。